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谈一本书，是我最近读到的。我有在微博上跟大家分享啊。这本书其实很早以前我就读过，它的台湾的繁体版叫做《起飞》。那个时候我记得，非常喜欢，然后画满了红线啊，觉得说这本书可以根据它来开一个工作坊或开一堂课都没问题，内容实在太丰富，讲的实在太好了。可是，看一阵子以后呢，就过去了，有别的事情啊，有新的书啊，就把这本书给忘了。最近再拿起来看，我真的觉得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当然是比上一次更深入，更打到我的心里面，可能是跟我自己的环境有关吧。我觉得心态、心境啊，还有你身处的环境都有关系。你在什么样的生活情境以及心态下去读这本书，感觉就是不一样。所以说好书呢是值得一读再读的。这本书叫做《清醒地活》，是麦可辛格著作的。他最近也出了一本书叫做《沉浮实验》（Surrender Experiment）， 讲他自己怎么样，在经营公司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不想要经营公司的，他是想开一个道场啊，然后自己修行，隐居在森林里面。可是阴错阳差，因缘际会，就让他开了公司，后来又被收购，公司还上市，最后呢还被联邦调查局查封他的公司，去查他的账，说有人告他们，然后什么的，反正这个经历真的挺好玩的，他都写在《沉浮实验》这本书当中。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清醒地活》。那一开始呢，作者就跟大家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个剧里面的一句话哈，是《哈姆雷特》当中一个国王告诉他儿子的一番话。他说，尤其要紧的是，你必须对你自己忠实，正像有了白昼才有黑夜一样，对自己忠实才不会对别人欺诈。可是呢，作者也指出来这句话的困难度，就是对自己忠实到底哪一个自己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多的次人格，不同的情境，面对不同的人，我们不同的心情，我们都会把不同的次人格给显现出来。那对自己忠实到底是对谁忠实呢？他说，弗洛伊德也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智分成本我、自我和超我。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自己呢？那作者其实在书中呢，他引用了好几章，来告诉我们，真正的自己是什么。他带我们展开一场探索自我的旅程。首先呢，他谈到真正的个体成长啊，是要超越自己感觉不适和需要保护的那个部分的自己，也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舒适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区啊，它会像一个牢笼一样把我们囚禁在里面。我们在舒适区里面，我们就会说啊，那件事情我不喜欢做，那件事情我不敢做，那件事情我要避免。所以其实我们不断的在改变外境，保证自己内在的舒服，所以呢就很累很累，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作者的观点是说，我们生下来就是要活得快乐，活得自由，所以不要被自己的心智牢笼给囚禁起来了。然后呢他说啊，我们脑袋里头都有一个声音不断的在跟我们自己说话，然后我们常常呢就会误以为啊，这个声音就是我们自己，那这就糟糕了。因为我刚才也说过呀，这个次人格它出现的时候，它说的话可能是一个内在小孩说的话。如果我们认为他说的就是对的话，我们根据他说的去做，可能就会在生活当中造成一些麻烦，出了一些状况。所以说，他说听到那个声音的才是真正的自己。他就怎么形容呢？他说，不断地让我们记得自己就是 那个在观察我们内在有交谈的声音的人啊，那这个是一个观察者的灵在。所以说我们读了很多的灵性典籍，然后也看过许多的法门，听过很多的上师说话，其实真正的大家都在做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记得自己是那个观察者，你能够听得到自己在说什么，不管是脑袋里在说的，或是你真正跟别人说的，以及你眼睛看到的，你所摸到的，你所闻到的，你所感触到的，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我们真正的身份其实就是那个在体验经历这一切的人。好，那作者就说，意识到你并不是自己头脑中的声音，而不过是听到这个声音的人而已，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了。作者刚开始描述说，我们为什么想要一直用脑袋里的声音去叙述一些事情，或是去思考一些事情。他说啊，我们是没有办法让这个外在的世界按照我们喜欢的方式运行的，所以呢，我们干脆在心里去描述它，判断它，对它加以抱怨，然后再决定如何解决。这样子呢，让我们会有一个错觉，觉得好像我们会更有力量啊。比如说我们身体觉得冷的时候，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改变气候，可是当我们自己脑袋说，哎呀真冷啊，那就会说，哎，我们马上就到家了，再过几分钟，那这样子就会舒服一点。所以呢，我们脑袋里面就是不断的这样子自我对话，好让我们感觉到安全，好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归属于这个世界。那其实像这种寒冷的这个问题还没事，如果其他的人际关系，以及面对我们生命中一些重要的选择，一些重要的决定，如果我们都是听脑袋里的声音的话，可能就会做出很多错误的判断。我觉得这本书的前几章是特别需要大家细细的去读的，每一句话都非常有意思。比方说我们刚刚说到了脑袋里的声音，它会不断的欺骗我们，告诉我们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从那个有很多问题的自我当中解脱出来，我们就会永远有问题啊。那这个时候作者告诉我们说，你不要问我该怎么办，而是要问说，究竟是哪一部分的我对此倍感困扰。如果你问怎么办的话呢，你就会陷入到说真的有什么问题需要处理了啊。那如果说要心平气和地面对问题的话，要明白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的原因。这个真的非常好啊。他说，一旦你搞清楚问题所在，就问问自己，是谁发现了这一点呢？是谁注意到这样的心理困扰呢？那这样的询问就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良方啊。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用目击者的身份来观察意识，彻底改变我们的参照模式。所以作者说，彻底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走入内心，释放出那部分看起来与现实有诸多问题的自我。他认为呢，确实有一部分的我们呢，可以从自己的情节剧中抽出身来，观察自己是在嫉妒呢，还是在生气，不用对此进行思考或是解释，就是意识到这个现象，就会有所解脱了。同时呢，后面他也说到，如果有情绪来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让它通过我们，试着去释放它，而不是去抗拒它。比方说啊，他说，你在洗澡的时候，就是为了洗澡嘛，洗干净身体，可是呢，我们脑袋的声音却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试试看全程啊，保持足够的关注力，留意正在进行的交谈，就是自己脑袋里面到底在说些什么。你会看到啊，我们脑袋里的声音，如果把它写出来的话，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去进到神经病院里面，真的很好玩的。所以想要摆脱这样脑袋里的声音呢，就必须观察这个声音。对此呢，我们什么都不必做，但是要对自己所处的这个困境有清楚的认识，那就是 我们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室友，他是我们每天生活24小时的一个伙伴，但是呢他哦对我们不是很好诶，因为作者也说得很好玩啊，他举的例子我就觉得特别生活化，虽然他自己修行修得很好，讲的东西也是非常深，可是他举的例子就是挺现实的哈。比方说他说如果啊 你脑袋里的声音啊是我们现实中的一个朋友的话，说实在啊你大概不会跟他太亲密，因为这个脑袋呢他实在是处处啊都在扯我们的后腿，让我们不快乐，喋喋不休地说着这个话。如果外部的真实世界当中如果有人对你说同样的话，我们可能会置之不理的，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室友的话，我们一定会跟他分居的。所以说啊，这个我们呢、要为自己设立清楚的人生方向，不要让这种飘忽不定的思维影响到自己。所以呢，我们必须长时间的有耐心的去观察我们内心的这个室友，才能真正明白自己所处的困境，然后呢你才能够实践那些对你心灵有所帮助的行动。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对，就是我觉得像我自己就是被逼到的一个角落里面，再也无处可逃了，内心的那个痛苦啊，用所有的法门，所有老师的话语，甚至自己写的书都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唯一可以做的真的就是看到了自己的困境，然后呢你愿意去看到自己是那个观察者，观察自己的痛苦，观察自己脑袋里的声音，然后让这个痛苦的感受呢燃烧你，通过你，这样子呢他才能够放过你。否则一直用各种方式去逃避，去否认，去隐瞒，去转移，去遮掩，其实都没有用的。好，那作者这里他有的话也是很深的，比方说如果你继续深入的看，不断的看我们自己，就会到达你的所在，你所在之处正是意识的所在地，不需要任何的努力或是意图，你就能够感受到真正灵魂的所在地，那就是真实的我们。好，所以第四章他讲到清醒的自我，他说当你有意识的时候，你就不会全然迷失在发生在你周围的事情当中，你的内心呢就能够意识到你正在体验这些事情，以及你对这些事情的各种感受和想法。那当一种想法是产生于有意识的状态的时候，你不但不会迷失其中，而且会知道自己正是产生这种想法的人，那这样子就是清醒的。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叫清醒的活，就是这个意思。那作者他也举例子，就是说比方说哈，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如果这个一个007的电影它的动作和声音不能够同步的话，我们就很难融入到那个电影当中，对不对？因为我们会觉得那个就是一个电影。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坐在电影院的时候看电影，如果电影非常好看，我们可能全部融入当中，就是跟这个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啊各方面都是非常的连结，全神贯注的投入其中，就会忘了那两个小时是怎么过的。但是有的时候如果电影不好看的话呢，我们可能自己脑袋里就会胡思乱想，想一些事情，而且深深的清楚的知道自己坐在电影院里面，对不对？然后作者的意思其实是说哈，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这个世界上啊，其实也是一个在观看自己演出电影的人，可是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忘了自己正在演出这场戏呢？他说啊，你想想，如果这个电影非常的好看，你的眼睛看着这个电影的情节内容，耳朵又听到电影的这些声音啊和它的情境，然后呢如果我们看过那种 3D 4D 的电影，就是比如说 男女主人公坐在车子里面飞车追逐的时候，我们的椅子也会震动，然后一阵风吹来就会有风的感觉。如果这时候再加上你鼻子能够闻到里面的这个主角他在吃东西，他在吃牛排，你就能到闻到牛排的香味，甚至你可以跟他一起同步吃牛排，然后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全部都跟电影完全同步的时候，你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入戏，完全忘了原来的那个自我的存在，就完全入到电影里面那个戏当中了，对不对？这个作者就说呀，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在自己的人生大戏当中完全的迷失了，因为我们是如此的浸润在其中，完全忘了真正的主人公是那个观察这一切发生的人。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他讲到我们的这个关注力、注意力啊，就是会迷失了，迷失在我们的这个人生大剧当中，没有办法脱身。所以说在这本书的第一个部分，作者就指出了我们人类面对的困境就是这个样子，太投入自己所演的角色当中，失去了真正的自我。然后第二部分呢，他就谈到了关于能量这个问题啊，他也引用了各家各派的一些说法，像瑜伽啦、道家啦，这个讲气啊这些东西。他是说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可以保持我们内心的开放，我们内心开放的话，我们能量就是流动的啊，那就会与宇宙万物都能够有所衔接，而不是一个封闭的状态。但是呢，我们会受到一些情绪的影响，然后呢，我们会关闭自己的内心。那他就一直强调说，我们要开放我们的内心啊，让所有的事情在我们面前流过去，让能量能够经过我们流走，而不要因为恐惧、害怕、不舒服而把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不让能量流动。所以他就说，我要放松，要跟自己说，我要让事情进行下去，乐观的面对，尊重并关注当时的情形，而且积极的应对它，而且是不遗余力的去应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并且要以开放的心态，带着兴奋和热情来面对。我想作者他最后他自己因为是打坐开始的，他在大学的时候就突然对静坐有兴趣，然后就达到了这种一个很超然的合一的境界。后来呢，他被迫去开了公司哈，然后经历很多很多事情，他真的就是把他在禅修静坐当中学到的东西都应用在日常生活上，即使面对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指控，然后要把他们的公司关闭，可能要还要坐牢，这些事情呢，在他面前，我觉得他都是非常非常的淡定，用这种方式去面对生命中的种种的事情，让他们一一的流过他。那他也说，通过冥想，通过专注以及自发的力量，就能够学会让自己的能量中心保持开放，只要放松就能做到，只要不对什么事情关闭内心就可以了。那他说的好像很简单哈，他达到那个境界了。那我们怎么达到这个境界呢？我觉得就是冥想是非常的重要，你要能够运用自己的脑袋，就是该想的时候就想，不该想的时候可以把它关闭，然后想的时候呢，要往正向去想，想正面的东西，不要浪费能量去想那些负面的和无用的以及过去的东西，或是在很焦虑的在期盼未来的东西，这都是无用的。但是你很冷静的去规划未来的事情，这个是正确的。那作者他就是通过他自己非常入定的这种冥想的状态，获得了内心巨大的平静和力量，所以呢，他有能力做到他说的事情来了就放松啊，让他这股能量不管是什么，让他流过去，把它看成是自己内心的一种体验而已。然后呢，他说你当通过自己的意识来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是能量进到了你的内心， 形式的本身呢，不会进入你的思维或是内心，形式总是待在外在的世界。它所谓的形式，应该就是那些有形有相的东西吧。不管是一句话对你的伤害，或是一个人离开你对你的伤害，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真正进到你内心的其实是那个能量。如果你能够控制这个能量，怎么样通过你，让它始终都是没有阻碍的，很畅通的流过你，即使会让你很痛苦的一个体验，可是因为你让它流过了，它就会过去了，就不会一直在你脑海里面缠绵来去的，让你发生困扰。比方说咯，他说你无法释怀的各种想法，就会形成一种能量模式，它堆积在思维的最前端，堵在那儿，直到你想通为止。那这种能量模式包含了大量与事件相关的细节，他们不会这么就消失了。当你对生活中某些事情想不通的时候，他们就会留在你的内心，慢慢就变成了问题，很长的时间都会留在你的内在。作者说啊，要把能量长时间的储存在一个地方，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哦。当你极力想要把这件事从意识中排除的时候，这些能量首先会想要通过你的思维得以释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思维会这么活跃了。那如果说能够控制自己的思维，能够让不好的想法、不好的能量、不好的这些事件能够从我们的思维当中释放出去，放掉它的话，那就不会累积这些负面能量在我们的内在了。第七章呢，作者说到超越封闭的自我。他说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啊，就是如果我们身体非常敏感，比如说一阵风吹来我们就会感冒，然后呢碰到一个东西立刻就会淤青，那我们会觉得自己身体一定出了状况，对不对？可是有些人心里是敏感到这种程度，就是别人一个脸色，一件很轻微的事情，他就会在内心里累积某些负面的能量，卡在那边就没有办法过去。那其实这就是心里有病。那问题是我们对身体比较敏感，觉得身体有病的话我们会想要去求医，心里有病我们通常看不见，而且就算知道自己有一点不太对劲，也不会想要去找医生或是用各种方法去让自己的心理能够健康起来。所以呢，我们的做法就是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敏感的时候呢，我们就尽量的保护自己、封闭自己，把自己呢越缩越小，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作者就说，如果你完美的保护了自己，你就永远无法成长啦。你的习惯和性格都会停滞不前。当人们保护自己储存下来的东西的时候，生活就是停滞不前的。所以说，他就说我们的这个舒适区真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牢笼啊。如果说我们能够注意到哈，想要把自己从内心那个害怕的自我当中解放出来，那我们就能够觉察到自己能量改变的那个时刻。比方说一个人说了什么，你感觉到内心的能量变得有点奇怪，实际上呢你会感到心头一紧哈，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心头会缩紧，然后就是暗示你需要成长咯。这个时候你不应该防御，因为呢你应该要放松，让这种感觉过去，你只需要停下来，不要继续的去紧缩保护自己。作者说，看到自己胸口一紧的时候你要停下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内心采取某种举动，叫做放松的行动。它要我们放松，落在我们能量的后面，落在我们思维的后面，我们所有情绪活动的后面，去观察，去看，然后不被它带走。所以他说，你要坐在意识的座位上，全身放轻松。一旦出现了某种想法或是情绪，就是关注它，接着让它消失。那需要掌握这种放松自己的技巧，是因为我们明白某个想法和情绪都不过是意识的产物而已，并不是真的。我想这一点我的读者应该都知道了吧，就是我们的情绪和想法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真的，我们却把它当真，然后呢还 100%的全面的去相信它，接受它，所以让自己会陷入到一些非常不理想的状况当中。所以作者就说啊，如果你想要获得自由，那么就在每次感受到能量流动变化的时候，轻松地身处其后，不要跟它抗争，也不要试着改变它，也不要评判它。我觉得这个功夫的练成真的是需要静坐冥想，需要你的心神，需要你的气都能够集中，内在会非常有力量。当你的意识非常有力量的时候，你就能够专注于观察这些念头和情绪，他们就会随着能量以及注意力而改变。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学习怎么样避免被能量卷入其中的这个习惯。那我相信很多女性的同学都能够理解到说，情绪一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把我们卷进去，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平常就要练习静坐冥想的功夫，时时刻刻关照自己，看到这些念头和情绪的虚幻性，处在他们身后，而不是在他们中间，也不是在他们前面。第三部分呢，作者的题目叫做释放你自己啊。他说，当你对内心经历的痛苦能够泰然处之的时候，你就获得了自由，这个痛苦就永远不会再困扰你了。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想用储存在你心中的痛苦来击败你，如果你对此不介意的话，如果你不再害怕自己的话，你就自由了。哎呀，这句话说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心理上也是非常敏感，非常怕痛的。每次那个痛苦一来呢，其实我就想用各种方式来逃哈。我知道在这个灵性成长的道路上，其实有好多方式哦。不管是借用外在的方法，或是你去念咒啊，诵经啊，祷告啊，其实都是一种让你暂时舒缓的一种逃避。你还是没有好好的老老实实面对自己的痛苦。那我呢，就是用了各种方式去逃避，最后真的是无处可逃了，所以就是安安分分的老老实实的坐下来，让这个痛苦燃烧我。我就觉得真的，虽然我没有完全能够做到作者说的对所有内心的痛苦能够处之泰然哈，但是呢，我觉得我让他们通过的这个比率已经比以前大得多了。以前是痛苦一来呢，我就逃跑，然后就用各种方法去对付它。现在呢，真的是能让一部分的痛苦啃噬我的内心，让它燃烧我，让它经过。那我相信慢慢慢慢再练习，终有一天我能学会完完全全的跟我的痛苦相处。那他就说，因为我们都害怕痛苦嘛，我们就会尽力在自己的周遭哈，营造出一个可以预见、可以控制、可以定义的世界。我们会营造出不让自己害怕的世界。恐惧其实他也不想感受到他本身，他也害怕自己。所以呢，你就用自己的思维来试图掌控生命，以避免感受到恐惧。这也很好玩，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害怕恐惧，可是呢，因为害怕恐惧所做出来的一些事情真的是非常无厘头，而且是完全不明理不明智的，但是就是为了害怕面对恐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我不敢坐飞机，因为我害怕坐飞机。其实我们是害怕面对坐飞机时候的那种恐惧。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学会跟自己恐惧同在的话，就像作者刚才说的，你就能够真正的获得自由。那那个感觉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我现在就看到了一个选择哈，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你是要完全的自由呢，还是你要逃避你的痛苦。这是一个选择，很重要的，很认真的一个选择，亲爱的，你想一想，你是要决定要逃避痛苦，还是你想要真正的自由？那真正的自由就只有在穿越我们的痛苦，接纳我们的痛苦，从此不再逃避之后，才能够真正获得自由。那么接下来第九章第十章啊，作者就在阐释一个真理，那就是说，想要保护自己免受困扰的人生，反而彻头彻尾的变成了问题本身。你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如果不解决产生问题的根源，而是想要尽力保护自己不受问题困扰的话，最后只会毁了你的人生。 他这个说的真的很有道理哦。他也讲到说，比方说我们自己手上有一根刺，我们为了保护自己啊，这个刺不要被碰到会不舒服，所以呢，我们跟别人交往啊，各方面都小心翼翼的。他举这个手上有刺的这个故事的形容啊，非常的精彩，在第九章，我希望你们自己能够去看。就是你本身带着问题，然后呢，你不断的去改变外在的环境和人事物，来调整他们，免得他们碰到你这根刺，那你不就是很辛苦吗？真的就是你要躲避问题的这个行为，反而变成了问题的本身哈。然后一旦你了解到，感受到内心困扰，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妥呀，那他们也不会再困扰你的意识，你就可以获得自由了。就是说，别人对你大声说话，可以啊，不理他，你也许心里不舒服，那一下就过去了，不要生气，气那么久嘛。一件事情不顺利，你也许也是不舒服啊，没有效率啊，让你觉得很焦虑、很慌张，也没有关系啊，这个感受它会过去的，你就让它过去嘛。但是如果我们不断地去修正外境，好让我们内心不要升起不舒服的感觉的话，那就是一个典型的作茧自缚，也就是我说的舒适区就是牢笼的这个概念哈。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会清醒过来，承认其实是自己内心出了问题啊。只要需要观察，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脑袋呢老是在那儿告诉自己你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可是结果通常是越帮越忙，因为我们的脑袋呢，它会觉得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要来配合我们，让我们在心理上感觉好过一点。那其实我们的脑袋思维啊，它胜任不了这样的工作了。所以作者很好玩，他说：“你把它解雇吧，把它放过了它，不要让它再来当你的这个指挥官了哈。”那你会发现呢，意识啊是追随着心灵的。其实心灵呢，在意识开始倒叙之前就已经做出了反应。所以，我们要是处于意识之中的话，内心里的能量的改变，就会让你不断的意识到啊。我们是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的背后的那个意识，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维的一个转化哈。我觉得它是一个典型的这个范式的转移，会让我们真的感觉到舒服了很多。所以第十一章呢，作者的题目叫做，我刚才也说过，是痛苦是自由的代价。他说的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所有以逃避痛苦为基础的行为模式，都会变成通向痛苦本身的入口，真的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就说，你审视自己的内在哈，然后你看到你会面临两个基本的选择，一个呢就是将痛苦留在内心，不断的跟外部的世界去斗争，这就是逃避痛苦。我刚刚也是跟大家说过，你们有两个选择嘛哈。一个就是逃避痛苦，第二个选择呢，作者说就是下定决心，不再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去逃避内心的痛苦，你要消除痛苦，那就是说追求自由了。但是作者说，很少有人敢于这样处理自己的内心世界，大多数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正背负着各种痛苦，应该将它释放出去。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想问问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内心有痛苦呢？我想你们会花钱来上小时空修心课，每个礼拜都按时听，自己内心应该是有痛苦的。那也许你当初来上课的目的是想逃避痛苦，可是在这里我可能真的要违反一般那个市面上鸡汤的理论。我觉得真的作者说得很对，逃避痛苦最好的方式其实是去迎向痛苦、面向痛苦、接受痛苦。那么你就通往了自由的大门。当你一旦自由以后，你不把内心的痛苦当作是一件大事，而是把它当成是能量流动的暂时转变就可以了，就没有理由去害怕这种感受啊。那这样一来的话，你就不怕痛苦了。好，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很大的内在力量。我们要建立自己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呢，看这本书可以建立一些正知正见。此外，就是自己情绪上要能够 经由身体的健康以及能量的流通，让自己情绪呢也能够很快的能走从负面呢走到正面。此外就是能量上面啊，也要提升，经由瑜伽静坐这类东西啊，养自己的气，让自己的能量能够集中聚集。我觉得这对我们的生命的心理的健康福祉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然后呢，作者也说了，他说当你感到痛苦的时候，只需要把它看成能量就可以了，把这些内在的感受呢看成是在意识眼前通过的能量即可，然后放轻松。你必须自愿处于紧张和痛苦的状态，然后放松，甚至更放松。就是说当痛苦来袭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是在承受它，而是呢觉得是我是自愿进入这个痛苦当中，让它来燃烧我，让它来流通我。痛苦是自由的代价，当你愿意付出这个代价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感到害怕了。当你不再害怕痛苦的时候，你就能够毫不恐惧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情形了。作者最后就说呀，面临痛苦的时候，你只需要放松，给它足够的空间来释放和燃烧。他燃烧这句话说得很好，真的有时候痛苦来临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痛就是在燃烧你。然后那时候我会把它想成说，它是在燃烧我的业力，我的业力可以被燃烧殆尽的，不需要一直留在我自己的内在。用这种方式呢，你就可以放松，让能量流经你，也就是接纳痛苦的存在。作者在第十二章《勇敢迈出第一步》，他又举了一个很好玩的例子。他是说，原来是我们在一个广阔无边的空间里面，可是呢，我们啊，不知道为什么哈，想要打造自己梦想中的房屋，我们就一间一间的盖，越盖呢，我们觉得一边盖觉得不安全，所以呢，我们就把窗户给遮上了，门给锁上了。那房屋虽然很大，里头有很多现代化的享受，可是呢，我们跟外在是隔绝了，我们把自己保护在这个有限的房屋之内，然后感觉到安全。其实呢，这是让我们受限的，让我们看不见光明和自由的，可是呢，我们却自己不知道。所以十三章当中呢，作者说到啊，我们要远离我们的樊篱，就是远离这个牢笼啊。就是看到自己脑袋里面哈，老是把一切都算计到了。我们都知道，好像每一件事情啊，都应该如何进行，未来的事情应该如何进行。我的观点、喜好、概念、目标和信仰，都在将无限的宇宙和各种可能性哈，这是我加上去的，缩小到有限的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那由于分析性的思维并不能掌控无限，而我们又用有限的思维来创造出可替换的现实场景，使它仍然可以在我们的思维范围之内得以修正。我们就把整个世界呢都分解成了碎片，然后又在这些碎片当中挑选出一小部分来作为自己的现实。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眼中看到的现实，其实都已经是被分割化了的世界的一个碎片啊，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超越自己的模式，就必须敢于不相信它。如果你的头脑模式是令你困扰的话，那是因为它不是完整的现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是把整个宇宙啊分割出来了，只挑你想要的，然后把它视为你的现实。可是呢，你又不能够控制那些很多外在的因素来影响你这个现实。所以呢，你的选择就是你要抵抗现实呢，或是超越自己模式的限制。否则呢，你每天会在那里非常忙碌的抗拒各种事件的发生，然后要维护自己现实的这个完整，就是非常困难了。然后怎么样看到自己的模式啊？他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你看看自己不做那些原来可以让你感到舒服的事情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你所看到的呢，就是自己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比方说，我们就必须要买名牌包包，带着名牌包包才能出门。如果是这样情况的话，那你就不买名牌包包，带一个很普通的烂包出门，看看自己内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个感受呢，就是促使你必须要买名牌包包，而且没有名牌包包就出门觉得不舒服的原因。所以说，如果你总是要待在这样子自己的安全区、舒适区里面的话呢，你就会让你周围所有的人啊、地点啊、事件都必须要符合你的模式。如果他们开始表现出不同方式，你就会感到不舒服。你的思维呢，接着就会很活跃地告诉你应该如何将事情拖回到你原来的轨道。所以他就是说，我们就不断地用这种方式把自己囚禁在这个牢笼里面。但是呢，他也举一个例子说，如果有一个思维模式非常非常极端恐惧的人，他觉得世界上总是有人要来害他，这个世界是非常不安全的，然后你把他关在一个笼子里面，让他在里面安全，他可能会选择愿意待在笼子里面，因为他觉得世界是不安全的，他会建造一个笼子把自己锁在里面，反而觉得舒服。那其实我觉得作者就一直在跟我们说哈，当你碰到自己心里的边界，就是碰到那个牢笼的栏杆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忍受那个暂时的不舒服？那个边界就像一个电网一样，你是不是愿意忍受暂时被电到不舒服的感觉，去超越它？这样子你才能够跨出自己的疆界，跨出自己的牢笼，获得真正的自由。否则我们终其一生都是躲在自己的牢笼里面，同时还不停地拿出剑来去刺牢笼外面的东西，因为我们不想要任何东西靠近我们的牢笼，免得让我们觉得不舒服。所以呢，真的修行我觉得走到这一步啊，已经真的不是再去搜集更多的老师、上师，看更多的书、更多的法门，而是就是如果这些东西啊，不管老师也好、书也好或是法门也好，是帮助你更能够面对接纳自己的痛苦的话，那就是很好的。否则都变成你逃避痛苦的方法的话，那么你还是没有再往这个真正的修行之路走过去，你还是没有能突破自己的边界，寻求自由。所以作者再三强调，你必须心甘情愿地去面对痛苦。如果你因为害怕面对痛苦而将自己锁在堡垒之中，那么只要你想体验更完整的感受时，你都必然会面对到恐惧。堡垒并不能保护你，它只会囚禁你。想要获得自由，想要真正的体验生活，你就必须走出来，你必须要放松，经历这个能让你心灵自由的进化过程。所以呢，作者也其实给出了一些方法啊，我觉得这些方法就是不断的要我们去在生活中记得去操练。比方说，他说当你的头脑感到困扰的时候，不要问说我该怎么办，而是要问说，当我注意到这样的困扰时，我是谁？那么很快你就能够意识到，你用来观察困扰的中心再也不会受到困扰了，因为你在那个观察者的意识，你在自己的中心，在那个烦恼的后面去观察它，所以你是不会感觉到困扰的。如果你感觉到困扰，只需要留意是谁在关注它就可以了。那么第十五章哈，通往幸福的道路，这个也是我喜欢一读再读的一个篇章。作者说呢，最高等级的这个灵性成长的道路就是生命本身。如果你知道该如何度过每一天，那么整个人生呢就会变成自由的体验。但是首先你要正确的认识生命，不然会感到非常的困惑。接下来作者就说啊，你到底是不是要幸福呢？他说，如果你要幸福的话，比方说，你就不能说，哦，我的老公劈腿了，所以我不能幸福。 因为他认为说你要幸福应该是无条件的要，而不是有条件的让自己幸福，否则那个幸福都是假的。比方说他说你肚子很饿，饿得快死了，然后去敲一家的门，那人家开了门说，哎呀你好可怜哦，你饿半死了吧，那你想吃点什么呢？这个时候其实你是不会挑剔的，任何可以吃的东西都可以，对吧？你还不会挑剔说，哦对不起我不喜欢吃汉堡，来一碗阳春面吧，你不会这样挑剔的，任何可以让你解决饥饿的食物都可以，对吧？那么他说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快乐也是应该没有条件的。你不能说我一定要小孩子功课很好，我一定要挣到很多钱，我一定要嫁到一个好老公，我一定要让自己事业成功，我才能够快乐。那么你的这个想要幸福想要快乐都是假的，都不是纯粹的，都不是真的。作者说生命的目的就是要从自己的经历当中学习和感受到幸福。你不是生到这世界上来受折磨的，而你的痛苦也不会对任何人有帮助。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深陷痛苦之中，好像觉得还很有道理，觉得自己振振有词的是个受害者。甚至我认识有些人，他们享受痛苦，他们的生命当中就是要不断地制造痛苦，让他感觉自己有存在感，让他自己熟悉这个安全感。可是这个痛苦其实帮不了他们，也帮不了别人，对他们的幸福快乐更是背道而驰的。可是他们没有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反而不断地把自己陷入痛苦当中。然后作者其实说的是很透彻的，他说某一天你来到人世间啦，有一天你也会离开这里啊。在你出生到死亡的这段时间里面，你可以选择是不是要享受自己的这些经历和经验。事情啊，并不能决定你是否幸福，你自己才能够决定自己是否幸福。你能在活着的时候感觉到幸福，你能在发生了所有事情的同时保持幸福，然后幸福到死。他认为如果你能以这样的方式生活，那么你的心灵就能够开放，精神就能够得到自由，你就能在天空中天堂中翱翔。那这是一条超越的道路哈。所以说我觉得作者虽然说的非常的对，比方说他说唯一该做的事情就是享受生命的体验，可是很多人他没有办法享受生命的体验，源自于他们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习惯性的情绪模式，就是喜欢痛苦，喜欢纠结在里面出不来。所以说这本书我就觉得是值得一看再看的，因为他一开始他是告诉你头脑的这个轨迹怎么样喋喋不休地跟你说这些话，让你认清楚自己是跟头脑的思绪以及情感是不同的，真正的你不是这些。然后呢，告诉你呢，你的确生活在一个牢笼当中，因为你害怕痛苦，想避免不舒服，所以呢，为自己设立了很多界限，不让人家靠近你，否则你就会感觉不舒服，因为你害怕痛苦，反而成了痛苦本身的一个入门。所以呢，第十五章作者就说，你有权利快乐的呀，而且你有能力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能够保持快乐。诶，这个很好玩，就是萨古鲁也说过这句话耶。他说他的教导，他教我们的这些练习，最重要就是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在任何情境之下都保持一颗快乐的心，不再被生活的事情困扰。如果被生活的事情困扰，我们自己其实得不到任何好处的，也改变不了世界，因为我们自己还是在痛苦。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的话，生活中总是会有一些事情来困扰你的。所以他说选择去享受生活，这样的选择呢，就会引导你穿越精神的旅程，也就是一个灵性成长的旅程。这样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灵性导师，承诺自己要拥有无条件的幸福快乐，这样就会教导你在每件事情上都去了解自己，了解他人，以及了解生命的本质。同时呢，你如果继续在这个无条件幸福的道路上走下去，就会经历瑜伽中所有的阶段。其实这也是萨古鲁说的哈，瑜伽的这个状态，最终的状态就是时时刻刻 保持有意识的、归于中心的、充满责任感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还是能有一颗快乐的心。最后作者其实他也回归到冥想，他说如果你陷入了回忆的麻烦中，就是我们脑袋中时不时就会冒上来一些无用的东西，那么你就冥想吧。他说冥想会增强你的中心意识，你能保持足够的清醒，不让自己的心灵封闭，放轻松，释放想要封闭内心的这个欲望，就能够保持开放。就让我们内心保持愉悦，不要抱怨，要在生活向你展示不同情形的时候，也要能够寻找到乐趣。最后他说呢，人类能够奉献给上帝的最好礼物，就是对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感觉到欢喜和满意，是没有选择的去接纳这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一切，好的坏的都能接受。如果我们能够保持这样子好的一个心态的话，那真的你可以带给周遭的人很多很多美好的礼物，也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美好。接下来第十六章作者说到了不要抗拒生活。他说我们常常说哎呀有压力有压力，他说压力从何而来呢？只有当你抗拒生活以及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才会有压力啊。我个人是觉得我们是抗拒生活中那些不愉快的事件带来的不舒服的感受，所以才会有压力。比方说你经营公司你很有压力，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想承受失败之后带给你那个糟糕的感受，同时呢，你可能对员工也有负担，你会觉得要是公司解散了，这些员工何去何从，让你会觉得有内疚感，你不想去感受那个罪疚感，所以呢，你也会有压力。如果你对所有的事情以及所有的痛苦都是开放的心态的话，就没有所谓的压力了。那作者说我们真正抗拒的啊，是这个事件在内心中经过时候的感受，对，就是我刚刚说的哈。我们不希望这件事情影响到自己的内心，我们知道这件事会给我们留下心理上和情绪上的一些印记和印象哈。那这样的印象会和我们的内心格格不入，所以我们会坚持用意志的力量来抵抗事件产生的影响，试图阻止它在我们的心灵和思维中通过。换句话说，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并不会由于我们对它感官上的观察而停止，这个事情呢，它仍然会以非常活跃的程度穿越我们的心理，这是我们每天都要经过的过程。可能我们以前学打坐禅修的时候都觉得哦，我们观察到了这个事情就会停止，就不会让我们痛苦了。其实作者在这里想表达的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观察到的时候，让它有能力哈，通过我们，流过我们，像一个能量一样经过我们身体，这样子是最好的。如果你要去抵抗它，你要累积这样的能量，这就是对精力的能量的一个巨大的浪费。你会看到自己在用意志去抗拒事情，要么就是已发生的，要么就是没有发生的，这样子他认为浪费了许多我们宝贵的能量。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困境，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还在抗拒，还把事情的这个负面能量继续留在心里，然后面对今天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既没有准备好迎接，也没有能力去消化，因为呢，我们还在与过去的能量苦苦抗争。经过一段时间，能量就会累积到一定程度，使得一个人变得封闭，要不就是完全爆发，要么就是与世隔绝。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可能情绪上的爆发或是抑郁就会出现。另外呢，有些人可能他压抑的太厉害了，就会转变成一些不好的事情，甚至会为自己招来一些身体上，比如说跌倒受伤啊，或是发生一些车祸呀，甚至身体发生疾病啊，就是会从这些方面去把这个累积的这些负面能量能有一个出口发出去。所以说就是尽量我们在生命当中碰到自己不喜欢事情的时候，放松 让它像一阵能量一样流过我们身体，虽然那种感觉会很不舒服，就好像我们碰到了自己这个心理舒适区那个栅栏的那个电流一样哈，很不舒服。可是如果你能够放松，允许它经过，允许它燃烧你，允许它让你觉得痛苦的话，那么这个能量就不会累积了，就让生活以及生活当中的各种事件就在我们眼前展开，然后呢，我们用一种自然和理性的方式与它互动。当下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只需要完全的活在当下，享受生命带给我们的体验就可以了。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就是将所有的杂念都放开之后要做的，真的，因为我们平常太多的杂念了，在脑袋里面会让我们这个也做不了，那个也做不了，就有很多很多事情阻挡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真正该做的是什么。好，所以内心深处的释放是一种自身必经的一个精神道路，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道路，令人接受的道路，顺应天意的道路。那就是在能量经过你内心的时候，不要加以抵抗。作者就鼓励我们说，如果你觉得做起来困难，也不要讨厌自己哦，只要继续努力就好，变得如此的开放，如此的完全，如此的完整，是需要用一生去努力的。最后作者说的也非常鼓舞啊，他说，生命送给你的是礼物，这件礼物就是从你出生到死亡时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令人兴奋，具有挑战性，会让你迅速的成长。可是呢，我们一般人呢都会去抗拒这些事件，对不对？我们只选择我们喜欢的，对于我们不喜欢的我们就去抗拒。所以作者就鼓励我们说，你想要舒适的应对生命的流动，你的心灵和思维就必须足够开放和开阔，才能够拥抱现实。没有将这些事件看成礼物的唯一原因，只是因为你的抗拒。所以我们要学着停止去抗拒生活和生命。过去看起来充满压力的问题，其实呢，就会变成你通往灵性之旅的踏脚石了。第十七章作者讨论到死亡，他说呢，死亡其实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很多教导呢只是在说道理而已，可是死亡来临的时候会把所有这些教导所说的东西真真实实的展现在你面前。他说一个明智的人呢，会全身心的拥抱自己某天会离开人世的这一个事实，拥抱死亡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它的不可预期性。但是呢，一个明智的人也相信，如果你做一个选择可以改变的话，哈，那我们会愿意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都活在自己的最高层次、最高版本之上，再也不会让我深爱的人烦恼。我要在我自己的最深处来度过自己的人生，就是说，我会好好的掌握每一刻，然后呢，用自己最好的方式、最好的版本、最高的版本去面对生命中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然后就像刚才他说的，生命是一个礼物，这些礼物呢就呈现在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当中。也许你会说，哎呀，这个什么礼物嘛，这么烂。那我在遇见未知的自己里面也说过了，其实有些事情看起来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简直是太糟糕了，是一个炸弹，根本不是个礼物。可是如果你有耐心还有信心，一点一滴去打开它的包装，给它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看到真的它是一个经过紧密包装的一个好的礼物。我觉得这本书让我感觉就是每一句话都几乎都是金句啊，所以画满了线。他说，是什么使我们没有去好好的享受生活？我们内心中什么东西使我们害怕，阻碍了我们享受人生？我们始终有部分自己总是忙着去确保下一件事情会正确的发生，所以没有时间在当下享受生活。 而死神却一直都追随着我们的脚步。所以说，最后这个死亡的提醒，虽然对大多数的朋友来说，可能是好像很遥远的事情，可是人人在死亡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呢，我们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的每个感受当中去，不要害怕，不要躲避，就是好好的活在当下，有什么感受就是去感受它，那么死神就没有办法从你的身边带走什么，因为你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人生，所以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带走的。然后最后呢，这个作者很好玩，十八章的时候他讲到了《道德经》哈，他觉得这个老子的这个中道是非常正确的一个观念，然后他也举出来人是不能活在极端的，万物都有阴阳，也有这个平衡点，所以我们要活在这个平衡点上面，而不是活在这个极端。然后他说，生活就在你面前展开，这是一条贯穿万物的隐形的线，所有的事物都会安静地穿过平衡的中心，这就是道。那就让我想起来有点像那个暴风眼的中心，还有一个转动的轮轴，比方说自行车它转动的时候，它那个轮轴的轴心是永远不会动的。那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找到一个这样子的安身立命之处，那无论外在发生了什么，我们内在始终都可以保持安宁，那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好的呢？最后一章作者我觉得有点像基督徒啊，他谈了很多关于上帝的事情，也引经据典的从圣经上面讲了很多很美好的话，大家都可以去看。他要我们能够上升，让自己的灵魂提升上升，然后把这个自己的意识看作是一个个体的水滴，让它能够漂浮回到一定的程度，像一滴水一样落入大海，那我们的灵魂就会落入到超灵之中，个体意识就会落入到宇宙一体当中，就能感受到与宇宙一体的感觉。这个是挺让人羡慕的一个状态，至少我这一生还没有能够尝试过，我很希望能够有一天感受到这个回归大海的与万物合一的这种感受，希望不要等到我死的那天，在死之前就能够感受一下。不管怎么说，这本书呢，我觉得是值得一读再读的好书，每一次一读呢都还会有新的感受出来，然后每一句话都想划线，所以我建议大家趁它绝版之前赶快去买一本来看。清醒的活，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麦可辛格。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